今天私车定制来帮听众朋友解决个问题吧。发现最近微信平台挺火啊，自打咱们小编的各种苦难生活开始更新之后，大家开始叫连载，那叫追连载了，是吗？我就觉得这个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对别人的那个苦难生活， 你们是有一种叫窥私的心理，知道吧？就见不得人好。 哎，我跟你讲，那以后我们可以写啊，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出去试车每天是多么开心多么辛苦，你知道拍张照片在中午大中午的太阳下面39度大太阳晒后背是什么感觉吗？什么叫一件 T 恤？ 那叫汗蒸。 不，一种天气分为三种活法，就是什么呢？一是清蒸，还有一种叫闷，还有一种叫那个 晚上爆炒， 还有一种叫 火烤，火烤 炖。 我天，我跟你讲啊，那真是我那什么叫一件白 T 恤出去30分钟，然后上面都有汉字的那种感觉。如果你们要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来这个来说啊，我们还是很愿意把我们的苦难经历跟大家分享的。但是今天呢，还是主要来帮大家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咱们这有一个热心听众留言了，说想选购一款20万左右完全半齐备的车型，而且将目标锁定了目前有两款车型，都是 B 级车轿车啊，阿特兹和索纳塔9。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主要来帮这位听众朋友来解决这个问题，也顺带脚来说说，如果你想20万全办齐，其他有没有一些车型可以选择。 嗯， 来吧，二位老师，咱们就首先就问题说问题。 嗯， 阿特兹，我们也查了一下，我相信应该是那个价钱是17.5万的那款蓝天时尚版。 嗯， 经销商 他主要看的是蓝天时尚。 蓝天时尚。 然后我当时呢，是因为是在这个微信后台嘛，所以我给他推荐的是这个 蓝天运动 2.5的那个入门级。 对对， 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是，虽然是入门级，但实际上这款车型在一些就是很重要的配置上是比较给力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比如舒适性的配置，我觉得有的是可以加装，有的可以忽略。 但价格呢，也在20万之内吗？ 价格在20万之内。 那还 就基本上可以拿下来，没准会高一点点。然后如果是跟这个蓝天，就是2.0的这个蓝天时尚再往上高一个级别，就是2.0的蓝天顶配的那个，那所以他们俩价格是差不多。但我觉得啊，就是多出来的那些舒适型的配置，不如换一个2.5升的这个创驰蓝天发动机，再加上一个19寸的这个 大轮圈， 这个大轮圈跟轮胎，那肯定是非常合适。而且我记得运动版还有动能回收。好像还是有动能回收， 对 吧？所以在整体的这种功耗上肯定会更好一些。 2.5的 CX5 我开过，CX4我也开过，那小动力就是你只要敢踩到6000转，那还是真的能够让你挺有感觉的一款车。阿特兹虽然是长了一些，但我相信这个能叫蓝天运动版，你要是开到手里绝对是 OK 的。2.0的阿特兹我开过，够用。但是你就体会不到太多的驾驶乐趣了。 就是大家要明白啊，我们嘴里的够用是基本上这个车能走 啊，高速也够开， 对，也够开。但是你要说在市区内就起步就想怎么着，就 其实 不是太好使了 啊。对， 就这位听众朋友他看的这个蓝天时尚2.0的这个啊，我觉得马自达的2.0的发动机还可以。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当年马自达3的那台2.0，尤其手动挡的马自达3.0，起步超车是非常厉害的。 老车，你也知道那是当年， 不，其实技术是这个发动机这一块没什么太大变化， 车重啊， 就真的就是。不过阿特兹不是特别重， 咱们可以看、这个、 说的是这个， 看这个参数啊，158匹马力， 对， 这个在2.0升的自然吸气里边，大家可以除一下，除1.36就是它的千马数，基本上在120多， 这是很高的， 非常非常高了。 这2.0的马自达发动机真的很有挺有一套的， 我没问题。就是，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说那个 MX5，2.0带一台1吨1的车， 对， 大家都觉得那可以开起飞了。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开过2.0的阿特兹，它的实际是表现没有惊喜，但是我觉得上了2.5的话，你再开起来 还是够用， 你是会有惊喜的。 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既然锁定了，他一直在看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价格。他说了20万全半齐全下， 全半齐， 那可能2.5的 运 动版固然动力更好、 还是贵， 还有 一点点， 还要 贵 了那么一些， 贵一点点。 所以在成本面前，他可能做出一个小小的妥协，那他就是瞄准这个，这也没关系。我刚才看了一下，他捋了一下他的配置， 基本也是够用，有一些主要的配置还是都有。 你说就是时尚， 对，就这个是他看的这款。 行，我们刚才有点说远了，我们就阿特兹说了，阿特兹说的多了一点，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帮咱们听众朋友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阿特兹和索九，你会选哪个？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给生活加料，给钱包减负。 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私车定制，欢迎回来。咱们今天帮咱们一位听众朋友来解决一个问题：20万备齐的阿特兹和索纳塔九选哪个？刚刚咱们说了，这个阿特兹是17万5千8，咱2.0的，他选这款车型啊。索九呢？索九呢？ 索九那个叫啊1.6T。叫什么那个具体型号没记住，它比这个要稍微便宜点，是169000几的那个。 169000几， 对， 1.6T 的， 对，它是 1.6T 入门级的一个。 嗯，对。然后呢，它搭载是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轮胎的尺寸要比这个马自达2.0的这个阿特兹要大一号，那个是16，这是17。 嗯， 然后具体到其他的配置上面差不太多。你像这个索九没有前雷达，那个阿特兹是有前雷达的。 哦， 但是呢，它又比它多了一个倒车的视频影像。 嗯， 在那个在阿特兹上面是没有的。 一般来讲的话，开马自达的听众朋友肯定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比较认可，是吧？ 对对， 至少是自己认可自己的那种啊。 然后在内部呢，你看它这个 很到位啊， 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这都在索九上面是有的， 是有， 但是在 阿 特兹2.0上面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相同的价格，基本上索纳塔的这个配置 要高， 肯定要比阿特兹的这个 确实要高， 要高一些。 对，但是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是在灯光配置，索九是远近全是卤素， 对， 但是在阿特兹2.0 是 全是 LED， 全 LED， 这个特别有诱惑力。 对，这个是比较有诱惑力的。然后再是一些娱乐上面，你像索九上面有一个8英寸的这个彩色大屏， 嗯， 这个在阿特兹上2.0是没有的， 嗯。 然后呢，索九有一个主副驾驶电动调节座椅，这可能也是比较有实用的、有档次的。 但是两车好像都可以连 CarPlay， 对， 我觉得有映射的话， 对，这个可以， 基本上导航、啊、 所以说 听歌啊都差不多。 对，所以整个看下来，整个内部、外部安全、这舒适、娱乐配置下，索九的。配置要比刚才他看中的那款2.0的阿特兹要高一档。 嗯 嗯，整体来看是 这 样。 但 这 基本上是这位朋友在最后突然想起的这么一个备选选择。 嗯、对对对， 我相信他可能不是就是本意当中不是说我就首选了，比如说像名图啊、索纳塔呀、啊、K5 啊、K4 啊这样的。 对， 现在处在水深火热的韩系品牌。 对，其实啊，我们建议这两款车，从我个人来说，如果您一定要在这两款当中分一个的话，那我还是推荐阿特兹，因为阿特兹不光是咱说它的2.0发动机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它其实它在操控上，我们大家都知道，马自达的这一套独有的这个底盘调教还是非常好的。 嗯、 在操控上一定，我相信它是比索九要更 就是 更好。 我做一个小总结吧，因为我也经常看这个各大的这个汽车论坛啊，就不管上面是不是那种所谓的什么键盘车神之类的，但是在马自达的这个品牌当中，它所传承的是什么呢？它可能发动机不是那么的动力出众，但是它的这个变速箱跟发动机匹配特别好。 嗯， 就是大家不会说这个什么脱档啊，或者说是感觉什么打滑呀， 嗯， 有点这个 AT 有点像那种就是做到了那种保时捷那样变速箱 PDK 那样的感觉， 嗯， 就是基本上你想降档，你深踩一脚油门立马降档，它很聪明。然后你要升档，你可能稳住油门，相对来讲它唰唰给你升档，保持一个较为经济的一个经济转速。所以我还是那个选择，就是如果说咱们真能上到 2.5 这个预算的话，那么蓝天运动型的这款阿特兹是绝对在阿特兹这个品系当中是最值得推荐的。 嗯， 因为首先它在整个品系当中的价格是适中，而且它有着更多在外观上可以让人羡慕的这样的外观套件。 哎， 你比如说运动的一些套件，十九英寸的这个轮圈，这是 2.0 顶配都没有的。 对， 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刚才我觉得老车说的也可以，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两款车型当中选择的话，可能还是阿特兹，就是对于男孩子来讲可能更好一些。 嗯， 当然如果你要是真的说是考虑到什么家里出行啊之类的，你需要那些所谓的丰富性的那样的配置，斯巴达9也不是不能选，但是现在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那种问题。 但从那些两个角度看吧，我说你要是图着你自己开着舒服，买阿特兹没问题，这2.0也没问题。我推荐说，我觉得2.5的会好一点，但是还是二。 就是现在纠结的还是2.0跟2.5的阿特兹。 嗯 啊，也不会，还有其他几款备选车型可以拿出来跟他说呢。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推荐一下，看看除了阿特兹之外，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车型可以来选择。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来，今天我们把选题扩大一些，刚刚是阿特兹和索纳塔9的一个对比，那现在是把20万办齐了之后的一些其他车型。我先来说吧。 行， 如果说你图坐起来舒服，那么考虑家人会多一些，有一台车型配置也不错，那么天籁2.0的中高配车型，你就看看优惠力度能不能 OK。 嗯， 应该20万卡的，如果优惠力度大的话，2.0的最高配车型你都能买得到，但看你当地的优惠力度给不给得到。 嗯， 在北京的话，现在2.0最高配的车型，如果算上全部优惠的话，20万都能下来。 16.8万好像是我记得那款车。 如果要真是裸车16.8万的话，2.0这个排量全办下来，20万肯定没问题， 肯定可以了。 哎，我 在天籁的2.0发动机稍微有一点弱。 嗯， 尤其再配上 CVT， 你再听我说完。 嗯， 我刚才是不是你考虑到家人乘坐舒适性配置这几个角度的话，那么天籁没问题。首先它 是坐着舒服， 大座椅沙发， 嗯， 你开着坐着也舒服，你家人坐着更舒服。 对， 而且那台车的一些舒适性配置就是相对来说还偏高，什么定速巡航啊、多功能方向盘， 那个、 这个那个都上来了， 真皮大座椅，还有我记得好像是还有一些，它的多了一个头部的侧气帘儿。就从安全上面它又多一个配置， 而且全新的那个家族的那个灯啊，像那小对号，就有个小像 emoji 那个表情，是我觉得还挺好玩的，那个 LED 日间行车灯。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的话，你要是考虑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天籁。 嗯， 对吧？二位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推荐呢？ 有这个， 啊， 我代表德粉给他推荐一个 啊。怎么德粉， 这个， 啊， 可以推，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帕萨特的那款 1.8T 的御尊版，它的售价现在是17.8万，可能啊，这个会就整体20万可能勉强够。如果你当地的这个经销商能再谈下一点来，我相信20万也应该差不多。这个车呢，为什么我推荐呢？一是它在动力上面是 你不用考虑太多了，因为它是 1.8T 的发动机，这个 1.8T 配七速的 DSG 表现还是非常给力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整车的一个配置，你可以翻看一下它的一个配置表，它的配置真的是要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刚才向红城推荐那 2.0 的天籁，比那个还要高。 真的假的？ 基本上是它，因为它这个我说的这个御尊版是 1.8T 的次顶配， 嗯， 就是 咋这么高啊？ 它的配置几乎就是你能翻到的都有了。 那凭啥这么便宜啊？ 不，他说的是综合优惠。这个就是一定要让咱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包括咱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大家在网上去查价格的时候，别看那个数字， 对， 你要看一些什么搭配选项，有的可能是什么持本地牌照，要有什么置换， 对对对， 要有店内贷款，要有店内加装饰， 就是你EA88大帕萨特 1.8T 双离合，你这20万我估计够呛， 真的真的， 我觉得20万应该可以下一个中 北京或许， 但我觉得啊，我觉得你不用选帕萨特。 为什么？ 对吧？ 啊， 你可以选择速派， 嗯， 更便宜。 那速派， 因为你要说大众的，就是大众的这个品牌力，相较于它旗下的这个斯柯达的话，还是要高一些的。 那 所以说，斯柯达的所有车型肯定要比这个 略微低那么 一点， 售 价格哎要稍微低一点。 但不见得品系就一定就也低半个啊，这个不是绝对。 就产品力，我认为是差不多。 对对对， 而且速派我一直认为好像比帕萨特要好看。当然你要选了迈腾那更好啊，就看你，我估计能选到 1.4T 的了。 对对，那肯定的 1.8T 肯定拿不下来，所以我大概就推荐的是这个 1.8T 的这个御尊版，你可以如果当地的优惠很给力的话，你不妨去看一下谈一谈。 哎，不，你说到速派真便宜啊，你要是按照那个综合优惠的话，北京速派才16万， 那你看那就二 十一点八 T 的吗？ 啊、 哦、你看那这就足够了嘛，全下来了。那配置呢， 330是吧， 也够用吧。 嗯嗯，而且EA888最新的， 对，这一套肯定都是一样的。 330 DSG 啊、哦嗯，超厉害的，有没有？ 而且它的造型相对于帕萨特可能更年轻、更前卫了一点。 哎，你为什么不推荐雅阁呢？既然其实都说到了， 啊、 对对，有 没说到？没说到， 没 说到，没 说到这个。就是雅阁，我刚才也查了一下，雅阁只能给他推荐那款2.0的。 但不是梦科技了， 不是，是2.0的那款， 哦、 叫什么、 嗯？ 因为它的价预算在这放着嘛， 嗯、 我们始终以20万这为那个基准。 嗯 这个雅阁综合看下来的话，跟他看中的那款2.0马阿特兹的蓝天版是配置差不太多，就是互相此消彼长，这个有他没有，他没有那、 哦、 这个也有，就综合起来这两个看的差不多。那既然他已经看中了阿特兹，所以雅阁我估计他可能就已经 就无所谓， 对对对， 就无所谓了。 对， 嗯，反正雅阁也是挺还。 其实雅阁这个车，我一直觉得就是尤其看了新的之后是可以推荐的。 嗯， 就它的里边的那个，咱说那叫什么土话，堂大，就你坐进去啊， 哦、 你真的 我跟你讲，我现在我没事不打这个网约车嘛。 嗯、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天籁，因为坐着 舒服。 舒服，我第二喜欢来的是雅阁，我不喜欢帕萨特、迈腾，坐着太硬。 那、是，确实。 我最 相比来讲， 我最讨厌的是老 C 五。 哦，但老款的 C 五的这个更是驾驶者之车吗？ 等等，除老 C 五之后，还有一款车叫蒙迪欧。 那个、更硬是吧？ 凤毛麟角，遇到一台蒙迪欧，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缩在那儿，空间又小。 啊、对，你突然说到老 C 五啊，不是，我记不太清新 C 五的价位区间了。这个可是非常新的了， 新 C 五， 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全新的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语言在里边，配置啊、科技感呀、啊，都是就是爆款嘛，属于。 哦，没事，我约了 C 五，我约了 C 五的试驾，应该会再过一段时间能排到我们。 所以这个也可以啊，这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说一个月之后我们试到这台 C 五了，你还没买，到时候我会把我们的试驾感受告诉你。 对，新的 C 五实际上我们前两天还挺推荐的，前一段时间。 对，挺好看。然后因为看了全新 C 六之后，我觉得 C 五现在 够了 ，C 六出了就没什么意义了。 没有，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千鸟纹啊，那个顶配的 C 六啊，还是不太好替的，真的。讲真的 ，C 五还是。凭那什么一点 行吧，反正今天我们仨没给大家选出某一款车来。 你要反正这俩车要非选的话， 还是阿特兹， 阿特兹 还是阿特兹。 嗯、对， 对对。 你要觉得要运动的话，你就上2.5；你觉得要舒适配置的话，你就2.0。 就是索九目前来讲还是不太推荐。 那你再等等，持币代购一段时间、 等等吧，这阵风过去，看看他们的产品力有没有提升吧。 好，那今天私车定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有后续的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期待着你的回来。